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51集。陈大老卷16，回国，何家有女无双。下。剧组今天开工早，何晨到的时候，秦修成的第一幕戏已经开拍了。 又来了？ 领导刚刚才骂了人，脸红脖子粗的坐在机位面前，让人把小马扎给何晨搬过来。何晨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。领导摇着扇子，看他这冷静的样子，瞥他一眼，然后熄了怒火，看向何晨。 看秦影帝。 何晨没说话。 啊，秦影帝跟宋青青有场吻戏。 领导忽然间又开口。何晨看了他一眼，脸上也看不出来什么表情。领导观察到他的动作，继续摇着扇子。 说起来，秦影帝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自律，到现在没结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何晨捧着一杯水喝，没有回。他喝了一口水，等了两分钟，领导也没有继续往下说。他不由抬了一下头，看向领导。正巧看到领导看向他似笑非笑的眸光。 秦家传承了数百年，很早便有古训，秦氏子弟四十无子方可纳妾。虽然这是秦家古早族谱上的祖训，但后世秦家人在这方面都十分自律。 当然，领导还不知道秦家出了一个没有受过秦家祖训教育的秦汉秋。不过他说的这一点却丝毫不夸张。 他这一次啊，是借位。 导演说到一半又看向何晨，笑道。 哈哈，如非必要啊，秦影帝很少为艺术献身。 没办法，秦修成很多时候都是投资方的爸爸，还真没人敢勉强他。 何小姐，你在这里啊。 秦影帝的经纪人拿着一个饭盒匆匆走进来，把手中的袋子递给何晨，笑道。 我差点啊就去你房间找你了。 何晨低头看了看，这回依旧是鱼片粥。他不知道秦修成是从哪里发现他的喜好的。半个月后，秦修成的戏份到了尾声，领导知道秦修成的档期难调，便把他的戏份全都集中在了一起。这部剧是多个主演，秦修成占的戏份不足三分之一，拍起来很快，其他大部分是要交给后期大量玄幻投入的。戏份杀青后，作为第一个拍完的主演，当晚领导就给秦修成安排了杀青宴。觥筹交错，人影来往，秦修成接过了领导给他的红包，下意识地看了一下门外。 今天何小姐回国了，她赶飞机的时候你在拍戏，我就忘了跟你说了。 身边陈宇拿着酒杯小声开口。秦修成低了眼眸，颔首。京城的隔壁阳城，何晨到机场后直接拦了一辆出租车回了何家。何家在老城区，他回去的时候，何奶奶站在小区门口等了半晌。 哎呦，我的乖孙，你可回来了，我看看，哎呀，都变瘦了。 奶奶。 何晨把东西递给阿姨，又抱了一下何奶奶，脸上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。 快回去，你妈今天亲自下厨，做了你喜欢吃的。 何奶奶笑眯眯地带着何晨往回走，掐着何晨回来的点摆晚饭。何奶奶让何晨在椅子上坐好，亲自去厨房端汤出来给何晨。家里的阿姨都抿唇笑着看着这赏心悦目的一幕。何父刚从外面回来，就看到何奶奶给何晨端汤，他眉心一拧。 你自己没手吗？ 何晨拿着汤勺，听着这一句，不由拧眉，冷笑。他奶奶跟妈妈还在，他也不想当着奶奶的面跟他吵。见他不理会自己，半点规矩也没有，何父还想说什么。何奶奶拿纸巾擦了手，瞥他一眼。 怎么，我给我孙女盛碗汤，也要经过你的过问？ 何父头皮一麻。 不是吗？他自己又不是没手，小时候就算了，现在快30岁的人了。你们别再管着他了，看把他惯成什么样了。锦心5岁的时候就知道孝敬您了。 何奶奶冷声道。 他从小就由我管着，这么不孝看来是我的错了，我教的不好。我这就去楼上给祖宗认错，是我耽误了何家子孙。 说着他要往楼上走，何父连忙上前。 哎呀，哎妈，这可使不得。 阿姨跟何母也从厨房出来，要拉何奶奶。桌子上，何晨把汤喝完，把碗递给何奶奶，细声细气的。 奶奶，喝完了。 何父知道自己是惹怒他母亲了，连忙作揖。 妈，是我的不对。 有何晨在其中调节，事情这才算完。一顿饭吃完，何晨才起身，何奶奶笑眯眯地看着他。 哎呦，乖孙，这次回来在家里多住几天，你姐姐也马上要回来了。 嗯，我先上去洗澡。 何晨也准备在家里多待几天。何晨上了楼，何奶奶才看向何父。 锦心是不是要回来了？ 啊，是。 何父一直没有什么笑意的脸上终于露出来一个笑意。 那就好。 何奶奶人老了，此时也有些乏，又想起来一件事儿，吩咐家里的阿姨。 哎，待会儿把昨天摄影展的票拿来，小陈喜欢这些。 阿姨应声去拿摄影展的票，走近看了看，她大惊失色。 老夫人，这 怎么了？ 何奶奶跟何母去看了下，放着好几张票的盒子空了。何父本来也要去书房，听到两人的话，他脚步顿了顿。 我…… 何奶奶大概也知道怎么回事，她转身看向何父。何父有些尴尬。 这不是环球大厦的票就那么几张，我给您留了一张，还有几张就都给锦心送过去了。小陈他向来不着调，我估摸着他也不耐烦看。锦心那里还有不少同事。 大厅里渐渐安静下来，风雨欲来。何晨听力不错，楼下声音也不小，他听得差不多，心里没有什么起伏。他姐姐何锦心就是开挂般的人生，3岁识字，5岁学文理，8岁拿奖章，一路跳级到15岁考得高考状元。那时候状元比现在的要稀罕，以前他们还住在阳城的时候都称他为文曲星下凡。尤其他还长了一张堪比电影明星的脸，名动阳城，何家有女无双。曲家一开始是冲着何锦心联姻来的，曲家人知道想要曲子潇把心收回来，要找一个跟欧阳威不相上下的人才能让他驻足。不过何锦心早就定了亲。何晨其实也不差，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天赋，有何锦心珠玉在前，何父给他的疼爱就少了很多。何晨小时候也不傻，小学考试故意写错了几道题回来让何父教，他父亲只是不耐烦地开口说， 这么简单的题目你姐姐5岁就会了。 意识到何父对自己的不耐烦之后，何晨就没有再找过他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